别的真心，没关系和弦几个前辈，因为我是个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只想卖个冰还能手抓记忆，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天气在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透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追求不一到底， 谁说海角的风一定要背得来，谁说写照的风一定要像卷子一样，我看见自己傻傻只为人太的角度，管他凭什么举动， 太热，通过电波递给你一杯土耳其冰激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周五下午好，欢迎你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如果你仔细听了刚才周董这首土耳其冰激凌的歌的歌词的话，可能还是听不太清楚，不妨找来歌词看一下，可能你就会觉得像前一阵子大家提到的不爱我就拉倒啊，那首歌的歌词只不过是周杰伦在创作上的一些小玩闹，就好像大人也会偶尔孩子气一样。而刚才歌里面唱到了几个高级和弦几个切分音，然后就真的在歌曲里面冒出了几个高级和弦几个切分音，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然后就真的用到了电吉他这样的配器。专业术语我们就不接着讨论了哈，主要是歌曲的感觉给人听上去特别有星期五有周末带来的这种 feel。 但是可以多说一点关于土耳其冰淇淋的事情，那据说呢这个冰淇淋是堪称世界上最坚韧最有嚼劲的冰淇淋，也有人称它是会飞的冰淇淋，为什么呢，长翅膀吗，但是据说是唯一能够用刀叉吃的冰淇淋，多有嚼劲儿，多有韧性哈，就可想而知了。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请麦姐 Madonna Take a Bow。 Take a bow, the night is over, this masquerade is getting older.Lights are low, the curtain's down. There's no one here. Say your lines, but do you feel them? Do you mean what you say when there's no one around? Watching you, watching me.You're one lonely 歌瞬间想到了老友记的人，我估计可能到了周末的时候你依然还有很多剧要追。Take a bow， 这首歌好像给疲惫了一周的身心做了一下 massage， 只不过目前为止呢，可能很多人还只停留在对于耳朵的 massage， 工作还没有忙完，可能还很难进入到准休假的状态，准周末的状态。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19，这首歌爱拍小视频的朋友肯定喜欢。 我说拜一拜，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又像清晰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总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能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心情 和你一起唱。 纸沾掉，累的沙发睡倒，头发毛躁，会过敏手指甲，妈妈命令手甲 ，Oh no， 又打扫，自己当佣人，周围他。 在工作当中的女同胞们，到周末的时候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不用像工作日的时候要忙工作忙事业，还要照顾好家庭，到了周六日的时候可能需要全身心的扑在家人的身上，孩子的身上啊。刚刚我提到了灭霸的响指，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听友给我找来了一只好嫩好嫩的小手，截了一个图，我一看，哎，这个姿势还挺标准的，当然标准的不是响指，我才想起来是我之前在微博上面晒了一个我们家小孩创造发明了一个新的 victory 胜利的手势，我说孩子这其实 OK， 下个终章机我在教室里上去就像上个你五分的差距在一分钟里必须拿到胜利，电话声响起你对我提起本场比赛的情形，比赛怎么比让我告诉你用三分线下比，不想电话决定上了课不上课陪你等最后一刻，上了车我开始变车在宿舍上了没有再来的守着，在这一分钟里所有默契是关键秒算相机，我们一起召唤坚决的勇气，在这一分钟里三分线已交给冷静来处理，我们必须证明王者存在的 三个吕建中延长比赛，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长不能够延长，所以稍后要进入广告和资讯了。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天之美》，也希望即将到来的周末的双休，天公能够作美，不要太热，也不要太晒。如果可以的话呢，适当来一点儿能够让天气变得凉快的雨。和你一起唱。下半时段欢迎你继续回来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美美 Slack Spac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New money, suit and tie. I can read you like a magazine. Ain't it funny, rumors lie. And I know you heard about me, so hey,